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八章，原文再续个书接上一回。上回我哋讲到啦，文才同秋生两条友仔就谂住实操下呢个控尸术啦，点知就玩大咗。后尾阿友哥同埋九叔啊及时赶到救翻佢哋。咁阿友哥发完咗一轮牢骚之后咧，就各自走翻去休息啦。而临走嘅时候咧，阿九叔就话听日同佢哋一齐过去。文才就拗拗头同秋生讲啦：，哇，秋生啊，你觉得师傅点解无啦啦咁有兴致同我哋过去咧？秋生岌岌头讲：，怕扯得有啲警棍啦。你觉得有咩警棍啊？你又唔諗下今晚啲风啊，你又唔係唔听到㗎喇。我哋本门呢就有一个好似施伯咁嘅嘢，听友哥讲啊都唔係咁正派㗎啫。 係喇係喇，仲成日去整埋啲邪道啊嗰啲一齐喇。 咦咁係喇。嗱，无啦啦呢就嚟抢下友哥啲僵尸，又无啦啦呢冇时喎入面隻狗咁样喺任家度索下索下。咁任家最尾就剩返婷婷。咁你话啦，喺后面搞风搞雨嗰条友仔呀，会唔会喺任家呢？ 哇，係有呢个可能㗎喎。 哎呀，乜嘢可能呀、我諗就直情係啦。而且呀、婷婷有份家当呀，佢阿爹收埋㗎呢。我諗呀，嗰班咁家拎就係諗住谋阿婷婷啲家产嘅。 不过婷婷佢都话唔知喎，咁唔知咁又点啫？ 你都傻嘅，鸡春今日都爆出蛋啦、我怀疑啊，听日都唔简单 啊。咁啊，咁我哋要快啲瞓先得啦，我仲要帮阿婷婷。 唉，帮鬼帮马咩？听日睇下师傅有乜讲究先算啦。 咁又系， 倾倾下咧，两条友就走去瞓觉啦。 咁啊，闲话休提，话咁快呢就到咗第二朝嘅朝头早啦。九叔同埋友哥呢神七系起咗身㗎啦。只见友哥一边伸住个懒腰，一边系同九叔讲： 睇怕呢单嘢我都要同你分头行事先好啦。 九叔讲啦： 哦，点样分头行事先？嗱，一个在明，一个就在暗。咁你在明，我在暗。反正我仲要赶尸，如果你可以借啲机会入去探听下情形呢，我赶完尸返嚟基本上就可以喺暗地里观察啲嘢㗎喇。 九叔就讲啦：咁未尝都唔系一个办法嚟嘅。 我就知呢，冇十足嘅证据你亦都系唔会信㗎喇。 九叔就长叹咗一声： 唉，点讲都系本门嘅一件丑事。如果是真的，如果是真的那就怎样？ 那我同你一起清理门户咯。我就真的不希望是真的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讲，不过就不紧要的，我同你又分头行事。那个叫什么婷婷的靓妹的舅父在哪 里？哦，就在隔离的镇的，到时我会想办法通知你的。 哦，好啊。 有哥一边讲住，一边就拗住个啰柚，快快下又行出去二庄门口，见住阿秋生啱啱瞓醒就讲啦： 嘿，靓仔，瞓咁少你系够精神㗎啦。 秋生系咁迎上去讲： 啊，有哥早晨啊。 有哥一手接住佢： 唔使嘢啦，我同你师傅后生嗰阵啊， 你百厌过你一百倍。 我唔会放喺心嘅，你睇我个印堂阔噶嘛，冇咩心事可以摆落去。而且我啊四只眼，人称嘅四目道长，咩意思？睇得开啊嘛。 秋生见阿友哥讲中咗自己心事，拗拗头，唔好意思咁啊笑住讲啦。 琴晚咧真系， 系得啦。睇你两个条靓仔嘅样，就知道两只死仔包。 啲惹埋惹埋唔少喇咋嘢啦。秋生勾勾头望住隔篱嘅文采，嘩瞓到隻猪咁样样。啊仲唔单止喎。一边打鼻寒， 一边喺度咬紧自己只手添。 九叔就喺隔篱行过讲啦，曹生，李师叔今日就走啦，我先行过任家嗰边睇睇。嚟啊，踢醒只懒鬼，等阵跟过嚟啦。 讲完，九叔背住双手，慢慢行出大门啦。秋生喺隔篱应咗句：得啦，师傅，我同文才应该会跟上你噶啦。 有哥隔篱望住文才个衰样就讲啦： 你睇下呢条友啊，瞓觉都冇个瞓觉样，好地地瞓觉流口水就算啦，咬自己啊，哎呀，仲喺度舐添，猪手咩？ 秋生就问有哥啦： 嘿，冇理佢啦。佢系咁噶啦，一瞓着啊，行雷都唔会醒。我有方法叫醒佢噶啦。 一路讲住，秋生就喺隔篱滗水啦，一边行去水缸度，一边就拧转头问有哥啦： 啊，有哥，你啱啱话咩印堂阔？呢啲系咪上学嚟噶？ 有哥讲啦： 系，咁你师傅冇教你咩？ 系师傅平时咧都系教我哋基本嘅道术。 上学嘅嘢佢讲得好少下喎、 啊，嘿，我啊估到啦， 估到咩啊？ 有哥捽捽个鼻，慢慢行过去文才瞓嗰张钢厂隔篱讲啦， 唉，你啊整醒佢先， 你两个知道多啲咧就唔系坏事嚟嘅。 秋生一听，好似又有嘢学喎，嗱嗱临攞咗个水壳过嚟，兜住文才个鼻，一嘢就泼咗过去啦。文才一早。捉到阿钳钳声，成个弹起， 你边个边个边个靠我呀？你又系你死仔！ 秋生啊，双手一懒， 嘿，你今次唔好怪我啊！边个叫你瞓到只死猪咁啫？师傅话叫我用最快嘅方法叫醒你，然之后跟佢任家、啊。 文才捽咗只眼，抹抹湿晒嘅面， 咁我都要换件衫先噶，俾你整到湿晒。 秋生啊，早有准备啦。随手立起两件晾紧外套，一手啊掟个文才嗰度，喺度换啦。 喂，有哥又有嘢益我哋啊！一边换一边听。 文才听到，喳喳喇啊，除咗件湿衫，抹抹自己块面，一路着衫一路问有哥啦。 啊，有哥啊，有咩要教啊？ 冇，教教你哋啲上学啦。 李师傅一定唔会同你讲噶啦。 秋生啊讲啦， 系咯，嗰个印堂呢？是什么回事啊？ 印堂呢就是两条眉中间那个位置。两条眉毛中间，正常的人来讲呢就两只手指左右阔的啫。 文才讲啦， 哦，印堂我记得啲人话印堂发黑呢，做行衰运啊，如果严重啲出人命都似。 秋生一边听，两只手指系按按自己嘅眉毛中间，亦即系印堂嘅位置啦。 诶，咁睇嚟我正常噶、哦， 系你系正常啊？ 文才讲啦， 咁唔正常系会点嘅咧？ 有哥攞只葫芦出嚟，抹抹个鼻啊，讲啦， 唉，听嘢啦，细佬，印堂又清明宫， 你一般嚟讲，印堂正常咧就正常啦。 咁如果印堂中间系窄嘅，大概一只手指嘅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人就比较小气，所以命宫又可以睇到气量。印堂阔嘅咧，心胸就相对广阔啲，即系开得到玩笑，睇得开咧，好似我咁啦， 咁样噶。秋生同文才互相啊望住对方一眼就问啦： 有哥啊，咁如果？两条眉毛是连埋一齐嘅话， 咁咪好似你师傅咁咯？ 你师傅出咗名叫一眉道长啊嘛？ 哇，咁样计法，印堂越开，心胸就越广阔；印堂越窄，就越小气屙过。咁如果印堂连埋一齐，系咪真系冇印堂啊？ 嘿嘿，仲使讲咩，细佬？以前呢，李师公就系我哋师傅咧，睇到你哋师傅啊九叔个样， 两条眉毛连埋一齐一眉啊，佢啊成日都觉得你哋师傅 讲到一半啫。三个人啊同时打咗个冷震，拧转头一望，九叔啊背住双手，慢慢慢慢踱过嚟， 做咩呀？ 喺背后讲人坏话好光彩咩？ 有个即刻讲啦，唉，师兄点系讲你坏话，啱啱教佢哋上学嗰啲小知识啫。 文才讲啦，有哥话你印堂发黑呢就好大镬，咁我就问咩叫印堂啊？ 係咯，有哥讲啊，印堂呢就两眉中间个位越大呢就越气量阔，越窄呢就 气量就越窄啊嘛。 文才讲， 师傅啊，如果两条眉毛都连连埋一齐，咁即系 有个即刻揞住个嘴讲， 两条眉毛冚埋一齐咯，咁就唔可以用常理嚟推测。 秋生啊，醒水啦！ 哦，咁我明白啦，两条眉毛连埋一齐，即系冇印堂。冇印堂嘅即系话， 即系冇名。 唔系，冇印堂，即系话咧，就 有哥对住文卓嘅头一嘢拍过去。 哎呀，你口窒就唔好乱讲嘢咧。嗱，我同你讲，一条眉毛连埋过去咧，就代表咩通气啊嘛。咁啊，即系话咧，你哋师傅啊，师兄两条眉毛连埋一齐。即是说印堂打通了这解，所以呢常理就不能推测，就不是普通人来的吧。 九叔的斜眼望望他，继续啦。秋生的望住师傅， 是啦通气的嘛。印堂这些商学都不知道是不是呃人的，我们不学啦。 九叔望住他们领领头，相由心生，一个人是面善定系面恶，睇佢个样，睇佢个五官，多数都唔准嘅。 咁要睇边度啊？ 睇佢个心咯，心影响神气。一个人嘅气色嘅好，阳气就足，白邪就莫侵。秋生过嚟讲 啊，师傅啊，咁点样阳气先高啲啊？ 跑步啦，你哋呢班后生，夜妈妈又唔瞓觉。朝头早瞓到黄天白眼，仲要舐手指，你估我睇唔到啊？ 文才就唔好意思咁拗拗头讲啦。我都唔知自己系舐紧只手，发梦控制唔到噶嘛。秋生佢嚟讲啦，佢可能发恶梦，系嘛？ 一路讲一路攞手争啊，撞撞文才咯。恶梦，我睇你发耳梦啊真。 文才讲啦。 师傅，我发咗个好长嘅梦 啊，系咩？ 有哥隔篱望住文才讲啦， 咁长嘅梦，竟然仲记得啊，讲嚟听啊。 系几长嘅，仲嗌住停停咁添。文才当堂成个面都红晒，望住秋生，攞只脚踢踢佢，意思即系话喂，帮手啦咁样样。秋生就望住文采，不由得揭咁少少。 我咩都唔知㗎，你不如讲下啦。点呀，係咩嚟㗎，我都想知喎。 你条死仔啊。 有哥都喺隔篱讲啦。 係喇，讲嚟听下。 文采见住呢三个人，一个自己同门师兄弟，两个都系长辈， 面皮硬厚啊，都讲唔到咩嘢出嚟呢，一边拗住头。一边讲啦， 系咁嘅，我就梦见呢，我同婷婷捉棋啫嘛， 捉棋， 系咯，捉棋系点解咧？师傅， 有哥问啦，捉棋啊，咁啊真系有排捉嘅，咁结果点啊？ 我俾婷婷摸光珠咯，捉棋捉到，得翻只卒。 秋生隔篱讲啦， 哇！捉棋嘅书清过剥光珠，系咧师傅，咁个梦系点解啊？ 九叔啊，度住个布讲，梦见捉棋，即系一人行一步咯。婷婷行一步，你又行一步，唔使谂啦，梗系你发梦同我婷婷私奔啦，系咪啊？ 文才成块面红晒就问啦， 啊，师傅咁你都估到嘅咩？ 仲有啊，梦就系反嘅，你梦见阿婷婷剥你光珠，其实系你想剥婷婷光珠咋嘛？ 秋生听到问文才啦，哇，咁你都得啊？点啊？有咩笋嘢睇到咁啊？ 文才讲啦，吓、啊、你仲好讲，喺个梦里边，你都衰过人嘅，成鬼日就谂住害我添你。 啊，做师傅就唔同啦，成日都维护住我，啊，保护我，系嘛？ 九叔啊望住文才，暗岌头啦。秋生望住文才，阴阴嘴笑咁啊，自言自语讲： 哦，原来系咁嘅，但系咁、啊，师傅话梦系相反嘅、啊，我喺梦里边就顾住害你，吓喺梦里边对你衰咧，即系平时对你好。师傅在梦里面成日维护你对你好呢，咁即系表示呢？ 九叔只眼一刮秋生， 秋生就讲即系平时对你更好。 九叔望住两只马骝，零零头就讲：咁我要问下你哋嘅良心啦。讲下，背住只手又行咗出去。秋生同文才听到，一齐揞住自己嘅良心。喺度苦心自问就讲啦， 师傅对我哋梗系好啦， 好啊嘛，好就唔跟住行去婷婷屋企啦。 啊，好。 而喺呢个时候咧，有哥已经系带住嗰八只僵尸，一路摇住个铃铃，一路讲啦。 唉，各有各忙，你哋又为人送行，我就为啲僵尸送行啦。嗱，各位后会又有期啦。 铃铃铃铃， 有个摇响个铃铃，一边摇一边嗌住啦。 天苍苍，夜茫茫啊，回家咯，唔好两头望。 一路叫住，就带住八只僵尸啊，离远行开咗啦。文才同秋生啦，一边系同有哥入住手，一边就屁癫咁样跟喺九叔后边啊。咁好啦。师徒一行三人就慢慢咁踱咗去任家嗰边啦，咁跟住落嚟又会发生咩事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